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01章，我当然亦都知道逢鬼手呢班人都唔系啲咩好嘅货色。如果真系唔系为咗鬼蛇之面嘅诅咒，我同阿豆腐就梗系自己挖自己嘅算啦，根本上就唔使同呢啲咁嘅人合作啦。不过呢个时候见到顾文敏嘅言辞恳求，目光里边又透住好担忧，我不禁心里边就一动。啱啱想开口，就听到喺旁边嘅女叔讲咗一个请字。任玲就摸住自己划伤嘅地方，但系佢又冇点嬲，估计佢亦都只系咁喺心里边问候下女叔嘅祖宗就算啦。当即佢就向个玉桥嗰边行上去。咁睇嚟，今次女叔就揾阿任玲嚟做探路石，佢咁样样仲能够面带微笑咁等一个靓女去踩雷，哇！佢啊真系得噶啦。豆腐可能亦都睇出咗啲嘢啦，佢啊知道女叔并非表面上咁和善嘅，佢个神色啊稍微窒咗一下，跟住就向我呢边靠咗过嚟。我啊睇咗佢一眼，淡淡然咁讲：唔好过嚟。去找你的女老哥呢。豆腐就说：哇，你还可不可以更幼稚一点啊？顾文文切咁笑出来：哎呀，好啦好啦，你们两个真是是不是一起都未停过的。讲完另一头就向玉桥那边望过去。我原本以为这个玉桥只是一个摆设，冇諗到任玲行咗上去之后竟然冇断裂嘅迹象，显得非常之牢固。任玲嘅身材玲珑娇小，估计可能係70多斤到呢，但係呢个重量对于玉桥嚟讲应该都会显得岌岌可危。然而事情就出乎我哋嘅意料之外，佢係一直向前走，身形又好平稳，逐渐呢就行到最高嘅地方。由于系到咗顶桥嘅另外一边，究竟嘅走势系点样样，我哋都唔知道，所以任玲嘅身影慢慢就消失咗喺我哋嘅视线入边。我哋等咗十几分钟都唔见佢翻嚟，豆腐就对年纪大嘅女人讲：睇嚟你咁嘅小侄女可能掟低你走咗噶喎。佢呢就忌讳啊女叔嘅，不过佢就唔怕其他人。睇咗豆腐一眼之后，冷冷咁闹：你算边条葱啊？有你讲嘢嘅份咩？豆腐一听就嬲啦，佢啊成面通红。不过佢又唔好意思对于女人落手，不由得啊冧晒地，甩甩咳咳咁一句话都讲唔出。我忍唔住啊拧咗下头，拍一拍豆腐个膊头讲：喂，你仲可唔可以失礼啲啊？乖啦。以后出门呢就收埋块面，唔好俾人睇到，更加唔好讲你识我。一边讲一边我就起手煎咗个女人一巴，啪一声，豆腐就呆咗，嗰个女人都呆咗。过咗一阵间佢先讲：你敢打我？我慢慢咁讲：我细个嗰时好穷，向学校里面啲女仔表白，你知唔知道佢讲咩呀？佢话你鍾意我好啊，你就将一棵葱插喺你个头上边，然之后啊担住你嗰隻烂鬼布鞋学狗叫，咁我晚黑放学就同你一齐返屋企。你啤咩啤？唔服气打我啊。你知道我后咩点做啊？我睇咗佢一眼就走咗啊。后来有个经常借交叉俾我用嘅铜雀亦都向佢表白，佢又用咗同样嘅话将我嗰个同位坐呢就激喊咗。你知唔知道我后尾点做啊？我喺佢放学嘅路上叫佢担住佢哋鞋躝咗10圈。女人，如果你唔识得尊重人哋，我亦都冇必要同你玩啲咁嘅关爱女性嘅游戏啊。周围一时间鸦雀无声，嗰个女人咁大年纪可能都未俾人刮过。佢嘅牙齿啊咬到格格响，后嚟啊慢慢讲：好，好，陈元系嘛？ 你好嘢。讲完佢又冇出声啦。咁而家睇嚟呢一个仇可能真係结落咗啦。我从来唔打女人嘅，但係事情总有例外，侮辱我可以，但係侮辱我生死相交嘅兄弟就唔得。女叔见到极都惊讶，又睇一睇豆腐，最后拍拍豆腐膊头讲，你有个好兄弟。豆腐呆咗呆，跟住拗咗拗头，依开棚眼讲，梗係啦，虽然我未借个交叉俾佢，不过我借个底裤俾佢着㗎嘛。我顶我即刻拉出成额嘅黑线，狂忍住要将佢兜去大西洋嘅冲动，冷冷咁讲，呢一啲事你唔好讲俾人听啊。到而家大家先回个神嚟，唔再去理嗰个女人面上嘅巴掌印啦。逢鬼手嘅讨论咁讲，睇嚟姓任嘅嗰个衰妹，八成都系掟低佢嘅姑姐自己走咗佬啦。睇嚟呢条桥啊，可能都几结实。为咗保险起见，我哋仲系一个个咁行过去啦。顾文文嘅神色有啲复杂，佢讲：万一如果佢喺后边喺度埋伏，咁点办呢？女叔啊微微一笑，柔声咁讲：佢手里边冇枪，单靠身手难以成事。呢咁嘅衰妹啊，虽然聪明，估计可能早就走咗啦。话音刚落，突然之间听到成个洞窟里边响起咗一阵嘅嗡鸣声。声音好似系喺桥嘅方向传过嚟嘅，呢一个玉桥嘅下边系一片嘅深渊，黑蒙蒙咁一片，亦都唔知道到底有几深，估计可能下边十成十都系陷阱，如果一个唔小心喺个玉桥嗰度跌咗落去，下场就真系可想而知啦。呢个时候嘅嗰一阵咁嘅嗡鸣声，好似系从桥身嗰度传过嚟嘅，又好似系从深渊嗰度传嚟，大家一时之间都摸唔着头脑。好在顾文文眼尖，即刻就发现有啲唔妥啦，佢指住条玉桥惊讶咁讲：你哋睇，桥喺度喐啊！顺住佢嘅目光仔细一睇，果然嗰条桥喺度微微震动。只不过呢频率就好低，如果唔细睇，一时之间仲好难以察觉。我即刻就明白过嚟啦，好嬲咁讲，肯定係姓任嗰只衰妹想将条桥搞断。俾我哋绑住嘅嗰个女人听到之后，亦都不由得神色一变讲，唔可能嘅。女叔依然喺度笑，只不过啲笑容冇到眼底，显得有啲冰冷。佢对个女人讲，点解唔可能啊？你哋任家唔系一向都出呢啲咁嘅货色嘅咩？那个女人估计亦都联想到啲乜嘢，神情一变就冇讲嘢。见佢咁嘅样，似乎系有啲咩隐瞒。于是我就讲：喂，事到如今啦，你唔通同你嘅小侄女仲一条心咩？佢明显啊唔鬼理你嘅生死嘅啦。呢条桥有咩秘密？桥后边又系咩地方？乖乖地讲出嚟，唔系嘅话，佢啊冷笑咁望咗我一眼，依然系唔讲嘢，随即仲要眯埋眼添，一副任人宰割咁样。呢个系咩回事呢？唔通呢个女人真系唔怕死，定系讲佢系打算牺牲佢自己呢？那个任灵亦都系为咗白泥斗胶镇海石而嚟嘅，呢嚿咁嘅石。究竟有啲咩宝贝之处啊？居然可以等呢个女人甘愿牺牲？咁呢个石头同埋鬼蛇之面嘅诅咒之间又有咩联系呢？咁样嘅一番疑问就喺我心头里边打滚。不过嗰条玉桥嘅嗡鸣震动声越嚟越强烈，好似随时都要裂开咁。我哋几个人都唔系蠢嘅，但系喺呢种咁嘅紧要关头，竟然冇人谂出咩办法可以阻止。正喺咁嘅焦头烂额嘅时候，声音突然间就停咗，跟住听到对面深远嘅地方突然间传嚟一声嘅惊叫。 那个声音分明就是任灵的叫声，由于动屈的回声，这时个声调变得很古怪。顾文文好惊咁讲，究竟出咗咩事呢？那个声音响完之后就消失咗啦。而原先眯埋对眼嘅嗰个女人突然间擘大只眼讲，唔通出咗啲咩意外？唔可能嘅。喺呢个时候，我亦都冇咩耐心听佢再多讲嘢，直接就将佢一拱，跟住讲，头先嘅问题我唔想问第二次啊。如果你对我哋冇咩帮助嘅话，咁睇嚟我哋都唔需要带住你啦。佢就睇咗一眼脚下边黑蒙蒙嘅深渊，嘴角抽搐咗下，眼角嘅皱纹啊显得更加扭曲起上嚟。跟住佢就开口讲：，据说呢、这个玉桥后边系飞薄，金棺就喺个薄布后边，不过嗰、那个薄布好凶险。凶险？女叔就讲：点凶险法啦？原来关于呢一个格格与公主墓嘅信息，实际上呢就已经流传咗好耐噶啦。喺家族里边啊，口口相传嘅嘢，年深日久，难免呢就会有啲地方啊传错咗。对于呢成个墓室，任家嘅人最后知道嘅就系呢一个玉桥飞薄啦。这个玉并非是普通的玉，学名叫做星玉。这种玉的产量就很少的，质地呢看起来很复杂，在民间是属于走了水头的杂玉。价格其实就不是很高的，也都没什么人保存，但是在一些人的眼里面，这个玉就是宝贝。由于佢薄杂，所以呢这个玉就唔会好脆嘅。相比之下，佢嘅承重能力比大部分嘅玉都要坚硬，而且喺敲佢嘅时候会产生比较奇怪嘅嗡鸣声，而经常就会俾一啲道士攞去做成所谓嘅驱鬼避邪嘅法器。据说佢产生嘅声音可以叫你嘅灵魂震动。咁而所谓嘅飞薄呢，就係、是、一股地下水从个山壁嗰度飞跃而落，直冲玉桥。呢一股水流嘅速度同埋冲击力就好快嘅。人想要睇见飞薄后边嘅金棺，咁就可能真係要学孙悟空跳水帘洞咁，从呢个薄布穿过去。因为水流激烈，玉桥亦都狭窄，你稍微企唔稳就会跌落去下边嘅深渊。而呢个下边嘅深渊就系蛟龙所掘嘅一个洞穴。洞穴里面嘅蛟龙已经消失咗，不过就应该留有好多嘅龙蛇。佢哋系食所有嘅鸟虫人兽，如果跌咗落去俾呢啲咁嘅慢蛇喺度噬咬，哇真系好痛苦。听到呢一度，豆腐突然间讲：啊，唔啱唔啱，咁照你咁讲，一条玉桥飞薄，事实上系金棺嘅最后一道屏障咯。照你嚟讲，就应该系好难穿越嘅。咁呢个任灵小美女又点样过去嘅呢？佢如果冇穿过薄布，咁佢自己仲喺桥上边，咁既然系咁，又会点解会动手去整断条桥啫？个桥一断，咁佢自己都跌埋落去啦。嗰个女人啊，拧一拧头讲：我唔知道。根据佢嘅讲法，如果想穿越呢一个薄布，首先就要增加自身嘅重量，保证系唔可以俾呢个薄布冲落去。但系如果增加咗重量，呢、这个玉桥又会断嘅。所以到而家都冇諗出啲咩特别好嘅办法。佢哋原先嘅计划呢就多带啲装备，等到睇到具体情况嘅时候再喺度諗。不过早上口传嘅嘢真係难免有失误嘅。嗰、那个玉桥飞薄嘅真实面貌究竟係点，或者又同佢口里面所讲嘅係咪一样呢？到呢一度 豆腐都忍唔住拧下个头讲：哎呀，照我估计，如果真系咁犀利，任小美女一个人肯定行唔过条瀑布啦。咁头先喺度敲击嘅声音又系咩回事咧？佢自己仲喺个桥上边，咁啊点解会敲嗰条桥啊？一时之间，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。突然间，女叔啊眯一眯眼，同我哋讲。声玉的声音是能够震鬼的，会不会他在个桥上边遇到了什么东西呢？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罗德人，跟住又想到了那个红衣的院中子，一时之间背脊都发晒凉。后来任美女的一声尖叫，唔通是他已经遇害了？大家不约而同将个眼光就望向了玉桥，洞窟太大了，我哋仅仅能够睇到江源以内嘅情况，好多嘅嘢都隐藏咗喺黑暗当中。